第29章，爱不是占有，爱不是一种占有。当你想占有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或者某样嘢嘅时候，你其实自己已经先被嗰样嘢占有噶啦。呢个就系同你喜欢清洁。如果你太过执着清洁，你嘅心就已经先被清洁两个字污染咗嘅意思一样。占有越多，相对嘅责任就越大。你想要大屋、靓车、靓老婆、聪明嘅细路仔，你就要有足够嘅钱。呢个就代表你要花更多嘅时间去利手工作，因为相对嚟讲，你有照顾佢哋嘅责任同义务。看似拥有，其实系负担。我曾经听慈济嘅正言上人讲过，人一生真正需要用到嘅钱其实唔多嘅，其他只不过攞嚟演嘢嘅啫。讲得真系一啲都冇错。以前我揸跑车，自以为好有型，但系停喺路边又惊俾人刮，看下人哋又惊俾人妒忌，话我刻意找麻烦。维修又贵，保险费又贵，为咗要有型啊，开车开得又快又危险，车个空间又细。其实最后才发觉，边个会在意你开咩车呢？有人话开好车咧，其实安全性高啊。唔通开 Benz 或者开劳斯莱斯嘅人，就冇因为撞车而往生嘅咩？货柜车嘅安全性咪仲高，咪一样照有事。车祸往往系因为人为嘅过失，点会怪系因为个车嘅性能不好呢？而家我揸嘅系一架可以坐七个人嘅二手 MPV， 所以我再唔使担心车俾人刮或者俾人撞或者有人妒忌而惹是生非。维修方面又平咗好多，空间又大，又能够全家假日一齐出游，好处实在多过一架可以攞嚟演嘢嘅车好多啊！所以正言上人讲得一啲都冇错，执着拥有某样嘢嘅当下，我哋同时亦变成咗佢嘅奴隶。有位曹先生因为生活压力太大，他就去到寺庙去请问禅师应该如何解脱。禅师叫他孭着一个空竹箩，跟他说你每一步就放一粒石头入个竹箩，然后再回来跟我讲有什么感受。曹先生就照着禅师的指示去做，竹箩快放满的时候，禅师就问他有什么感受，他就说感觉到越来越重咯。禅师说那就啱啦，每个人啱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是一个空竹箩，但我哋人生每行一步，就会自己揾翻啲嘢放入个竹箩度，因此就有越嚟越重、越嚟越攰嘅感慨啦。曹先生就问：咁有咩方法可以减轻人生嘅负担呢？呢个时候，禅师就问佢：名誉、事业、财富、家庭、亲人，你愿意放下边一块呢？曹先生谂咗一阵，就回答唔出嚟。禅师接住又讲：每个人竹箩入边所装嘅嘢，都系自己喺呢个世上想拥有嘅嘢嚟噶。一旦拥有咧，相对地，你就会对佢哋负有责任。但如果你运用智慧去拥有，结果就唔同噶啦。唔好对你放入竹箩嘅嘢太过在乎，认为系非系你嘅不可嘅。如果有人攞走你放入去嘅嘢，唔好在乎，平常心看待就好啦。唔好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。我有一位朋友失恋，收魂落魄嚟揾我。佢为咗对方付出咗咁多，其实每个人都只记得自己对别人嘅付出。何为付出呢？既然名为为人付出啊，咁系应该冇目的噶，系唔应该要求回报噶？既然唔要求回报咯，又为何最后会觉得心有不甘呢？睇破咗，大部分嘅付出终须都系为咗自己，而系有选择性噶。所以我哋成日会听人讲，我为咗佢付出咗咁多，佢居然咁对我，既然叫付出啊，又点会期望人哋如何对你呢？真正嘅付出系冇计较嘅，系不求回报嘅，更不能执着于结果，否则我哋所做嘅只系称之为投资，不配称之为付出。我同佢讲，地球上所有嘅生物中，只有人类能够享受失恋嘅感觉同权力，而且你仲要出世喺啱嘅地方添。如果你出世喺呢个伊塞比亚，你每日唔好讲食饭啊，连一口干净嘅水都冇啊！我哋今日仲能够烦恼感情，每日打扮自己，仲喺呢度不知足咁嫌三嫌四，你同伊塞比亚啲人比起上嚟，其实已经好有福报噶啦。问世间情是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这个情字所表示的不单是男女之间的情，父母可以为了亲情而牺牲性命来保护仔女，战场上的弟兄可以为了国家将生死置于度外，知己朋友可以为了友情两肋插刀。可惜现在的人可以动不动就为了区区的男女之情而冒了条命，背弃父母的亲情不顾，可以为了感情横刀夺爱，朋友反目，背信弃义，辜负朋友之情，仲自以为是生死相许，那些不是叫爱情，叫业障啊！你是被这个情魔掩住了你双眼，吞了你的心。人可以相爱，但是要爱得无得失心。 我们现在爱人的方式其实是侮辱了爱，作贱了爱，喜欢你又爱，得不到你又爱，爱什么呢？爱你去死，爱你痛苦啊！我们的爱是自私的，是一厢情愿的，是假爱来的。不要让自己的占有欲、妒忌心压迫了自己的真性情，找回我们的赤子之心吧。纵使你争得更多更犀利，冒了天真的心去享受，那你连拥有都会变成了一种负担的。就好像拥有欲很强的人，疑心病就一定很重，纵使被他拥有了完美的爱情，他的占有欲和疑心病对他来讲将会是一种折磨。爱并没错，错在很多人的爱是带有目的的，我们的关爱带有太多的期待，这个就是问题所在。所以感情的创伤带给我们的痛苦并不是那个人，是你对那个人的期待。亲情都是这样，如果亲人或者是弟弟不如我们的期待，我们的痛苦就随之而来。当人与人越亲密，期待就越大，活在当下吧，尽情享受缘分所带给我们的甜酸苦辣，悲欢离合。生老病死本来就是生命的一部分，叫你每日只吃甜食，你顶得顺吗？如果人生没有一些苦痛，快乐就不再可贵了。如果人生没有生老病死，时间这么多，是不是很多事都不值得我们去珍惜呢？放下过去的一切，不要让爱成为你的包袱。懂得享受却不拥有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聪明人。就算你几咁中意饮牛奶，你又何必为咗牛奶去养一只牛呢？找回自己细个嘅时候天真无邪嘅心，用父母对仔女付出嗰种真心去谈恋爱，不论你处理嘅系亲情、友情或者是爱情，你都会得到好似我一样嘅极乐。